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早上好啊。说到这早啊，其实咱俩还真是挺早的。 是啊， 基本上 每天的早 班呢，哎，每天都是早班，对吧？而且呢，我会发现这段时间呀，这天天呀早睡早起，就每天每、 嗯、 哎呀，这有时候6点多就自然醒了。 哦， 就真好，已经是有形成了自己的一种习惯，生物钟， 嗯， 对吧？ 嗯， 有自己的生物钟了啊。但是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就是人们常说嘛，说这个熬夜晚起的人，对吧？天天熬夜，这个不务正业，这不，然后这晚起 也不是说 终究一事无成。但是像咱们这种 谁说这么狠呢？ 哎，但是像咱们这种早睡早起的人啊，这一天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刚刚你说的这个，你至少自己是自然醒来的哈，已经形成生物钟了。 嗯， 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被逼无奈必须要早起，因为早上比如说有事儿，很重要的事情， 嗯 啊，或者是心里想着什么事儿，反正就睡不踏实，索性就起来了。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早起了。 嗯， 这种时候一般会影响你全天的状态。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是没持续一段时间就被逼无奈的每天6点多起， 嗯，我快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我觉得有生物钟了，就是你习惯性的那时候已经醒来了。 哎， 就真不是，有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天凌晨4点睡的， 嗯， 6点多自然醒， 哦， 就哇，当时我就疯掉了，我就跟啊，但是第二天确实需要早起，哎呀，已经疯掉了， 嗯， 哎，不过这早睡早起这还有些人还觉得挺舒服，晚这个稍微晚起一天觉得哎呀不行，这浑身难受，对吧？ 嗯，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说说早睡早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的你试点共享单车电子围栏，未停放在指定区域内呢，可能导致无法正常的还车。那北京东城区呢，将规划近600个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域。APP 当中呢也是会标注啊停车区域的地点的这个位置图，同时呢争取在6、7月份试点 电子围栏，如果是没有将这个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区域内，很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还车，一直在计费当中。 哦，这个真的要引起注意了。 嗯， 还有呢，就是针对很多人，比如说啊，这个乱停车，或者是把这个车甚至有一些恶意破坏的行为， 嗯， 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哎， 那么其实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一些严厉的处罚措施了，啊，比如说呢，这个南京就出现了首批20名违法者已经被封杀。最近呢，南京交警和8家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了黑名单机制， 嗯， 并且呢，公布了首批的20位违法者的名单，严重违法者将会被就是所有的共享单车企业所封杀，即便是汽车逃跑，交警也能够获取最后使用者的信息。违法没有处理者呢，不仅用不了车，所有的车驾管业务呢都将被暂停办理。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共享单车也会越来越规范哈，同时呢管理也会越来越严格。 是， 再说说这个私家车的事儿吧。私家车违停啊，就是违章停车，影响人家拍毕业照了啊。安徽工业大学门口呢，一辆这个违停的小车呢，影响了学生们拍这个毕业照，于是学生们直接把车给抬走了。学生介绍说了，说车主呢在这个校内考试一时出不来，他们要去取这个夕阳的景色，没办法，只有抬车了。 嗯， 我记得在早期的时候还真挺常见这件事儿的， 就是因为这个车辆乱停放，然后找不到车主的情况下，大家一时心急就把车抬走。 对，因为以前的车首先第一个比较轻小， 嗯 啊，对，我记得有一车，比如像那个小奥拓呀， 啊， 啊这个小的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体积比较小的，经常会有人抬他们，就真的这真是你会发现，而且人不多，4个人， 嗯， 就把小奥拓抬走了，对，抬走了。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当时有一条这个小胡同嘛，我们往外走，然后后来发现还挺堵的，那天出奇的堵，我们就往前溜，说怎么回事，看看嘛。看之后，然后就有一辆这个小奥拓停在了一个不太规矩的地方。那样之后，然后周围几个好心人就直接上手，咔，给抬到路边了。当时那个画面，其实如果现在没有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微博、微信啊这种这个晒的这种圈，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一道风景。 是的， 而且这个我相信这车主以后也长记性了。 对，就车主真的应该约束一下，就自己的行为啊，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 嗯， 再来说一下，团中央已经发话了。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到合适的伴侣。 哎， 最近呢，这个共青团中央啊，一位这个负责人表示了，说呢，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共青团将通过媒体和各组织开展教育，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联合社会青年组织这个开展便于青年交往的多项活动，并且呢协调和推动司法部门来规范婚介这个婚介方面的服务，打击虚假欺骗行为，从而帮助青年们找到合适的伴侣。 嗯， 就是广大的单身青年男女们可以奔走相告一下。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来看看那个农科院辟谣，香蕉浸泡不明液体致癌啊，不是甲醛，是保鲜剂。近日呢，这个香蕉啊浸泡不明液体的这个视频呢流传，有人就怀疑了，说浸泡这个液体有毒。农科院的研究员也解释了，说香蕉呢是极容易腐烂的，视频当中的液体呢是运输所需的保鲜剂，国际公认的低毒杀菌，降解速度快，经过主管部门登记允许在香蕉保鲜当中使用的。 嗯， 哎，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了哈， 哎，可以放心食用。 对，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早睡早起是什么样的感觉。 哎，那我觉得有必要让我把这条资讯说完。这条资讯说的就是夜猫子到底是不是基因变异导致的。 嗯， 这个习惯晚睡的人呢，其实睡眠时间呢早就被编到了 DNA 之中，我们都有自己的体内时钟。那么最新的一期美国的细胞杂志呢发表了最新研究， 嗯， 一种名为这叫 CRY5E 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变异之后会导致生物钟的变化，通常基因变异的人要比一般人晚睡2到2.5个小时。 嗯， 哎，还真找到一点 就不是 依据啊， 哎，不是自己成心的，人家就不想睡。而且呢，你要说这条啊，必须得连续下边这一条。 哎，还有、啊、 就是说这个夜里为什么我们要早睡这个早起啊？ 嗯， 不早睡容易吓到你。 想想是怎么回事啊， 午夜凶铃啊，看看午夜凶铃啊，吓坏了单身男。 是， 真相是什么样的呢？最近啊，这个季先生呢在睡梦当中啊总会被自家的门铃给惊醒。你想想啊， 睡着睡着叫家里门铃 响了。但是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询问的时候谁也没有回应，肯定你喊呀，叮咚一下啊、 嗯、 甚至有些人这家里边这个门铃声音更大， 哎， 夜里啊叮咚这么一声，你喊谁呀没应答，嘿，这挺奇怪的，挺气人的。一开始你肯定这大夜里谁找我， 以为有人恶作剧， 哎，你出去看，从猫眼一看没人， 后半宿睡不着觉了， 哎呦，您这心里就难受了。而且呢这隔几分钟他又会响一次，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太恐怖了， 是不是？ 嗯， 太吓人。而且这我估计这时候您躺在床上自己该琢磨了，哎呦，这怎么我听我这窗户响了，怎么听我这窗帘怎么自动响了，哎，肯定会这么想。一连持续几天啊，这个自己这毛骨悚然的报警求助，后来呢发现是这门铃啊电路故障，嗯，报修之后就恢复了平静。 哎呀， 所以说我家连门铃都没有啊。 对对对， 太吓人，太吓人。 没错没错、 啊。对，所以说这不能晚睡嘛。 嗯， 这没关系啊，没关系。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早睡早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布拉格广场》。 谁谁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啊啊复数啊啊复数 Yes so so sorry so so so Colorado 有 Atlantino 有 Sacramento 有佛吉西莫有我在那偷偷说那是说那从今来后我一切的都没有。 刚刚呢是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 是的， 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说吧，早睡早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嗯， 很多人不愿意聊这话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早睡早起呢，可能是被迫的 啊， 那早睡呢，基本是做不到的 啊。 嗯，所以咱们不如把这个话题拆开。就是哪怕你有早起的经历或者是早睡的体验， 我觉得晚起晚睡的人也可以聊这话题啊。 嗯 啊，刚才我还真看到一位你这么说，后来我把他就没仔细，我的他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么说，就是大概意思说这个晚睡晚起不是早睡早起，那都是老年人的生活。 嗯， 一到晚上这天不得出去吃点什么烤串小啤酒什么的吗？ 年轻人要享受夜生活呀。 对对对，他说的是这意思哈。 啊， 还有人这个小梅他说感觉一天特别的长，哎，就因为早睡早起，这一天就特别的长。 是啊， 有这感觉。尤其我觉得好像七八点啊，六七点起没有这感觉，尤其是凌晨四五点起，比如今天早上，比如要去接个人， 嗯， 哎，这是一种了吧？或者是有什么工作需要你这个特别早起来去做， 是。 然后你四五点去起来之后，你发现，哎呀，这一天当两天过呢。 格外的漫长， 其实就多了那么一两个小时。 对对对， 嗯， 说明还是平时不习惯。 哎， 来看呢，这位叫朵朵的朋友说，如果你每天早上八点起床，然后呢中间没有午睡，不到晚上这十二点啊，你肯定自然就困了。 嗯， 那种感觉是特别棒的。 嗯， 证明你的作息很有规律。 哎，对， 不知道他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嗯， 可能就是，哎，其实有的人抱怨说晚上睡不着觉，可能也是因为白天睡得太多，或者是早晨起来的太晚。 哎，有可能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位他说这个皮肤越来越好，很明显，眼袋泪沟也有改善。 嗯 嗯，哎，确实你会发现，就是晚睡晚起的人啊，就是大黑眼圈，明显，而且目光呆滞， 整个人看着很疲惫。 但是你知道这两天我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吗？突然有一天不是熬夜了吗？熬夜之后就是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是这种早睡早起，突然有一天熬夜你受不了。就一到十点多，这人家还说事儿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已经打瞌睡，就哎呀，好像人家都还这非 常 活力四座，哎，对，精神饱满，还在谈工作的时候，你已经瞌睡的不行了。等到人家夜里边一两点钟，人家还在继续工作的时候，你就啊，就赶紧就回家睡觉吧。而且第二天人家一点事没有，你这两三天缓不过来。 但是即便这样， 你说怎么回事呢？这是 即便这样，你不觉得其实你还是就是？感觉是这个作息习惯更好一些吗？ 是好，但是你没有优势啊，这工作的时间短啊。 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不要熬夜，不要做这个晚睡一族 啊。然后呢？ 我以为你是身体力行呢，原来你还有点不甘心。 有点不甘心，因为你想，人家那可用的时间就比咱多呀， 嗯， 对吗？ 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透支吧。 哎哎，对，你说这对，是一种透支。 是， 嗯，继续往下看。 接着看吧，来看呢，这位叫。小耳朵的朋友说，手机都没有吸引力了，往旁边一扔，十秒入睡，睡眠好到没朋友，就早睡。 我跟你说，这其实早睡是一个，就是能特别早就入睡这种人啊，是一种特别大的幸福，真的 是 真的 真的特别让人羡慕。 我已经发现好多周围这样的朋友了，就每天啊，躺下之后就甭管困不困。马上就能入睡， 老话说的 多么羡慕啊！ 就沾枕头就着了。 哎，对对对对，我 这人刚碰到枕头那一刹那，呼噜声都响起来了。 我记忆特别深的有一个朋友，当时我们就一块玩的时候啊，就为了其实就是多玩会儿吧，大家睡一大通铺。 嗯， 后来呢，这个突然间有一小伙伴就说了，聊着聊着大家还很嗨的时候，哎，我睡觉了啊，你们先聊着。然后呢，我们这话还没接呢，说你再聊会儿， 话音还未落， 转一身。就已经睡过去了，但是我们以为他开玩笑装的，后来再叫，真的就已经睡着了，太神奇了。 这应该算是那种睡眠质量特别好， 对， 然后没有入睡困难的人。 哎， 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呢， 会觉得一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身体自己会形成生物钟的，所以呢，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会很有成就感，而且会觉得身体也会越变越好， 嗯、 越来越健康。 哎，也是。 嗯。 胖子他说了，说感觉啊，就早睡早起就已经过上了老年人的生活，分分钟想出门打太极了， 嗯、 啊，想出去锻炼了。 其实年轻人尝试一下老年人的这种生活规律，就是像古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种状态一样，体验一段时间，也许你会爱上这种状态呢。 还真不是就老年人这么生活、 嗯、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早睡早起的， 就喜欢养生 的 人其实很关注这 些，稍微上点岁数就会早睡早起。嗯， 还有呢，这朋友说了，他说呢，我的感觉就是因为自己平时习惯是早睡早起，所以呢跟自己的舍友就不是一个次元的、 嗯、哎，就是舍友呢还在这个刚刚的苏醒的时候，你已经醒了四五个小时了， 是 啊、 嗯， 舍友呢，这个四五小时之后才睡的时候，你已经打上呼噜了。 对对对， 啊，虾米虾条他说了，说每天啊，这个十点半睡觉，七点半起床，规律到我妈都不舍得骂我了， 嗯 啊 嗯， 就开始自己有规律的生活，这妈妈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说了， 很欣慰啊。嗯 嗯， 再说一个，这朋友说的，他说呢，我觉得。长期坚持早睡早起，那还是小学时代吧。 哎， 而且那个时候睡觉起来不眼睛不会肿啊。 嗯， 就咱们有时候可能睡多了之后眼睛会肿。 对， 嗯，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喝水喝多了，对吧？ 我希望现在的小学生也是，就是可以有这种早睡早起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小学生还好，小学生一般还在这个保持在九点多、十点左右睡觉的时候、啊 嗯。就课业压力不要那么重啊。 对， 嗯， 还有这个张老盼他说了，十一点睡觉，七点二十起床。13:05到13:40，总被朋友说提前进入老年生活了啊！ 可是我们觉得很羡慕你啊！ 不是这个中午睡觉，就早睡早起还不行，中午还得来个这个午觉。 可是他这个午觉的时间把握的刚刚好，40分钟。 嗯 啊，就打个小盹儿。 40分钟还打个小盹儿啊？ 哎，那午睡你觉得应该睡多久比较合适啊？ 午睡能睡40分钟吗？这一般老真是老年人。反正对于我们这种晚上容易失眠的人啊，有几个禁忌、 嗯、 第一个就是咖啡和茶，像这种有刺激性的过了中午，其实我都控制在过了上午十点就别再碰了， 不能再碰。 第二个就是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住，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因为今天太累了，还好容易有一个午睡的时间10分钟不能超、 嗯、 超完之后有两种可能，一种起来呆呆的，就是你看哪儿都是反应的慢的，看什么不知道在干嘛，看电视看不下去，工作不下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醒不来，就一下躺下之后，可能这一个俩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这一下午就是他了。 对，所以说我一般午睡的时候比早起这闹铃还要多， 所以这午睡时间真的挺关键的、 嗯、 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你晚上入睡的时间。 哎，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早睡早起的早睡早起 看把你气的 早睡早起的这个感觉。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歌，来自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 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有答案。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替我问候他， 思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若你碰到他》。这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早睡早起啊。 是 早睡早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其实就我现在这样，反应有点慢。对，有时候就真的是早起之后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反应就有点慢。 对，我觉得 睡眠不足， 早睡早起，其实呢，这是一个好习惯，我们都知道 啊。 但是呢，你早睡早起之后，你的状态如何，完全取决于你夜里边休息的情况 啊， 整个的睡眠质量啊， 对 啊，睡得好不好啊，这些 对 有直接的关系， 对啊。 所以呢，我们反思一下，可能就真的是，虽然也许是早早去上床睡觉了，可是呢，睡得并不好，所以状态也会受影响。 小铁匠就说了。跟这个同龄人啊格格不入了，就早睡早起之后就这样了。好多。 难道你不觉得你会成为你同龄人的一个表率吗？ 啊， 嗯， 能表率能怎么样？ 鼓励他一下吧。 啊， 嗯，还有呢，这朋友说了，有一种被遗忘很久的感觉。 嗯，被遗忘很久， 就是肯定就是 跟那是一样的， 远离朋友圈了。 啊，对，就是因为人家可能晚上这从九点才开始。 啊， 到九点的时候，您这一天已经快结束了， 是 准备进入睡眠状态了，对吧？没错，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早睡早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

擦擦 黑板 啊， 对， 提醒同学们这个下一节课要带的书啊。 啊，对，这么重要的工作。 哎呀，真是。来，接着说吧，说说这个。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真的觉得以前我学数学呀、是打开的方式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数学真的挺美的。一位中学生呢，他用函数画出了扎小辫的小女孩。看了这个图片之后，你也会觉得原来数学真的很神奇。高中数学的知识呢，逻辑感是很强的，抽象度也很高。那么郑州的一位学生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尝试着用手机做函数。于是呢，枯燥的函数被他绘制成了生动的图案，像一颗心、一个女孩、一只蝴蝶，甚至是偌大的太阳系。孩子说了，说这个这样做呢，让他体会到了数学的美感。老师也感叹说，说实话我都做不来。 哎，你看看，所以说吗？啊， 所以以前学数学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 啊。对，现在那要不然你重新补习一下数学。 有点来不及了、 啊、现在再补我估计你晚上天天做噩梦啊、 哎、 看看，确实这图啊，确实用这个函数的方式画出了一只较美的蝴蝶。较美的蝴蝶，可能还有什么像什么一个小女孩、一颗心啊等等，用函数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当时学起来啊就比较枯燥，就因为你连懂都不懂，就学这个函数算出的是什么。但是呢，通过这么一个实例之后，最起码你能知道它，哎，可以在应用到实际当中了， 没错， 对吧？啊，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同样是上课，但是呢，80岁的老教授站着为学生们讲课，坐着对学生不尊重。陕师大80岁的老教授呢，也是在这个讲台上一站就是58年，声音洪亮，讲课风趣。开设的选修课呀，几秒钟就被抢空了。张老呢，这个心脏做过支架，还患有痛风，但他一直坚持站着上课，说了坐着这个上课对学生不尊重。他说想在讲台站到最后一刻， 向这位老教授致敬啊！ 对，真感人。 我们再来说，也是一位老人，这位93岁的老人呢，成了家中一宝，吃饭点菜，帮忙泡脚。这位陈来豪老人已经93岁了，11年之前老伴儿去世，那5个儿子啊，将老人是接到比较宽敞的老三的家里边。因为担心母亲孤独，儿子们把老母亲当做了家中之宝，轮班照顾，吃饭点菜，帮忙梳洗换衣服，4000多天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家中的设施呢，一切都是为了方便老人而改建的。 你看， 比如像卫生间里边就特意安装了扶手，反正就是生活当中啊，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你刚才说了一个80岁的老教授， 哎， 又说了一93岁的老人啊，成了家中一宝。 是， 咱再说说，再往上说，101岁的老人， 这么说， 你看啊，80岁人家还这个当教授呢， 是啊， 93岁呢开始跟家养老了。你说101岁的时候，应该也在家里边在颐享天年的时候， 所以你说是不是长久一直坚持早睡早起的习惯，我们以后也会这样长寿呢？ 哎，咱看看人家这个早，不一定，我还不知道人家101岁是不是早睡早起，反正 是 人家这比较长寿了啊。干嘛呢？哎呀，跳下了4500米的高空跳伞。英国二战老兵布鲁斯是纵身一跳，以101岁38天的高龄，打破了先前101岁3天的跳伞记录。别说自己年龄配不上梦想二字啊，连101岁的老人都可以拥抱梦想，我们更不能轻言放弃了。你看看人家，哎，101岁，你38天，那是101岁3天，这俩老伙伴是互相还得比较着呢。我得比过你。 以后还会被新的记录所刷新的。 哎， 还会有人来打破这个记录。 39天，40天。 再来说一下，这是印度籍的一位12岁的女孩啊，智商啊测试之后是高达162，超爱因斯坦。现在呢已经加入了门萨俱乐部。一名12岁的印度籍女孩参加了门萨的智商测试之后，得到了162分的高分。迄今为止，这个分数从来这个分数应该是未成年智商测试的最高分。据了解了，这个测试呢是以140分作为天才的一个水平线。那这个孩子获得了162分，比爱因斯坦、比霍金还高2分。 厉害，12岁的姑娘哈， 前途也是不可限量啊。 对，就特别像这个，就咱们小的时候听到故事啊、传说呀， 又是别人家的天才孩子。 哎，天才。说到这个童话故事啊，其实现实中也会有 这个童话故事里边一样的人物。 嗯， 小时候在童话里边我们经常会听说过一个角色，就是拇指姑娘了，小小的如拇指般大小的小女孩。但是呢在英国呀，有一位现实版的拇指姑娘，她现在呢是14岁了，但是个头呢和一只兔子差不多大。当初呢医生也表示说小姑娘可能活不过1岁，但是在父母的坚持下，她坚强地活了过来。在这个有爱的家庭里，他们为有拇指姑娘感到荣幸。 所以呢真的爱可以创造很多奇迹啊。 没错。 还有一个奇迹呢发生在这位男子的身上，他呢也是挺惊险的。将彩票扔进垃圾桶，差点错失了3054万大奖。广西的这名彩民呢买了一张新彩票，习惯性的将旧彩票扔进垃圾桶，但是当他研究走势图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上期就中奖了，而且还是3000多万的大奖啊。赶忙翻找垃圾桶捡回自己的彩票，握着失而复得的彩票，他是既庆幸又激动。 就最早的时候啊，无聊买过那么几张彩票，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对待他们。 是啊， 都会叠好叠整齐放在某个角落里的。后来就忘了放在那个角落。总之不会扔 啊，但是也不能细想，万一要是中奖了呢？全忘了。 我是不是回去该找找了？ 对呀、 啊， 你当时肯定没兑奖吧、就把他们收好就忘了。 嗨，再来看看这个，他大学毕业5年。卖菜买了2房1车呀。刘鹏2012年从这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了，回合肥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年后他毅然辞职了，在十里庙菜市场开始卖菜。他说了，现在月收入2万以上啊，买了一辆车啊，还还了这个还还贷款，买了2套房。刘鹏的妈妈也说了，哪一行都要出状元的，卖菜的方式方法不同，同样是菜，但是呢任何人都不会用直播来卖菜的。 哎，所以很多人有人说那个学了那么多年，拿到了什么本科学位呀，还有这个研究生学位呀，哎，可是怎么回去之后就比如干就是卖菜呀、种田呀这些？但是我觉得经过了知识武装的这个头脑啊，他做的方式一定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有所区别的。不过当时其实吓我一跳， 哎， 就是一说买2套房一辆车的时候啊，我想的是北京这房价，这得卖多少菜呀、后来我说啊，不是，人家是在这安徽这边是吧？合肥。 那小伙子也是很棒啊，是不是？凭着自己的奋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 对，没错，也很棒哈、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司机啊，帮朋友开婚车挂错档，撞坏了全球限量版的豪车。最近呢，这个田女士开着自己的别克去朋友家里边当婚车来迎亲，在小区的楼下里边等着扎花车。因为那当时的车辆很多，倒车出去也很困难，大家呢就七嘴八舌的给田女士指挥，结果呢这田女士头晕脑胀啊，不慎挂错了档，撞上了一辆全球限量100台的劳斯莱斯。预估这个维修费用大概在30万以上。 哎，确实是，其实这车呀，无论是好坏，无论是这个廉价啊，这个不是这个贵贱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自己的车啊，自己最熟悉，千万别帮别人开。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能自己来还是自己来，对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最后再来看一条吧，来看看这个家中的这个电表啊，竟然感染了勒索病毒，这电表还能？ 头回听说， 啊、 我得 是不是？ 小心我的手表了。 哎，这不是人家电表手表，江苏的啊，一位高先生就向这个供电所报修，说家中这水表中毒了，扫二维码付钱才能通电。上门检查的工作人员扫码之后发现，这收款人不是你儿子吗？这高先生说了，好你个臭小子，骗钱骗到老子头上来了啊！ 哎、 高先生说的啊， 孩子是够淘气的，好好教育教育， 也够聪明的，别说哈。今天来说的话题。一起说说早睡早起的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一起来听歌，来自其一的《假如有一天》。 假如有一天我还能与你一般大，我想与你好好珍惜那如梦的时光，我们坐在草地上 看着天边的夕阳，那把缺弦的吉他，它闪耀着光。假如有一天我还能与你一般大，我一定傻傻的、呆呆的、狠狠的追那个女孩啊，为她淋一场大雨，说些不擅长的情话。可我知道她快要成家，我突然想她。可惜我如今已经长大，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徘徊挣扎。可惜我再也回不去了，他要走了，走吧。半大，我宁愿做个单纯快乐倔强的傻瓜。爱情没那么复杂，理想也不觉得浮夸，平淡接受命运给我的奖赏与惩罚。假如有一天我还能半大，我会在不经意之间对爹妈说声我爱你呀，给妈妈一个拥抱，给爸爸打一个电话。从我离开了家，最疼的是他们的白发。可惜我如今已经长大，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找不到那最初的模样，我回不去了。可惜我如今已经长大，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徘徊挣扎。可惜我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找不到那最初的 是来自奇异的一首假如有一天、 哎，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早睡早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对呀、 什么样的感觉呢？ 小时候家里人都教育我们早睡早起 身 体 好，没错， 后来就发现呢，这个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 啊、 然后偶尔要有这么一次体验的话呢，也会觉得挺不适应的。 嗯 嗯， 怎么了？跟你说互动呢？ 哎，我们看看这朋友怎么说 啊。 杰杰杰他说呢，自从养了我们家这狗狗之后， 嗯， 每天10点睡觉，6点起床，感觉啊就是早上多了很多时间， 对， 可以干点有兴趣的事情， 嗯 啊，喜欢的事情，现在呢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哎，这是因为家有爱宠，所以呢这个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嗯，确实，我记得有一朋友就是之前跟他一聊天，哎呦这个一出去工作呀、他就说，哎呦我这昨晚上又2-3点才睡呀、一两点才睡，睡不着啊，平时老这点事。自从他家养了一只爱犬之后，哎呀，你会发现他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养成了，而且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他起得比别人都早。 哎， 啊，这习惯已经养成了。 嗯，可能也一开始是由不得他的。 对，薛二军他说了，说晚上10点睡觉，早上5:30起床做早餐，做午餐便当，7点出门，8点上班，4点下班，12点中午12点这到1点休息，一天午餐时间是为什么午餐啊？ 嗯。 一天午餐的时间是6点、8:30、10:30、1:30、4点。兴趣爱好是喝茶和看新闻。我真的是93年的妹子吗？这您问谁呢？啊，哎，怎么这午餐一天午餐？ 嗯， 6:30、这什么意思？我真是没看懂。 那他可能是不是笔误啊？ 午餐是不是一天三餐？应该是。哎，那这人家说的确实5个时间。哦，我知道了。你看这6点啊，估计是早餐。不对，那8点呢？不知道，帮我们解释一下吧，是什么意思？这午餐？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三水，他说呢，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睡到天崩地裂，睡到海阔天空。所以他应该是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远远的。 不一定啊。 嗯， 人家这个睡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他说叫什么？ 天崩地裂，海阔天空。 甭管怎么着吧，反正就是人家睡时间不一定很长。 哦，还是 睡眠质量高、 啊、 往这一躺之后、哎、就跟一滩肉似的摊这儿，但是哦不动了，咔打呼噜了，会不会这种啊？还有像这个关于你，他说了，说我每天啊就像这个就是懒猪一样啊，我睡这个还午睡的情况下，结果10点多就犯困，怎么办、怎么办 啊？晚上10点就开始犯困了是吗？ 就是说中午啊都午睡，而且呢晚上10点多还开始犯困，这怎么回事？ 那也很好啊。 嗯， 咱们以前说过健康的作息时间， 嗯， 晚上10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要开始为这个睡觉做准备了， 哎， 甚至就应该已经睡了。 通过这期节目咱们也能感受到，这圆圆的作息时间确实准确，只要是说能睡的，圆圆都说对啊，就是好啊，那也好，那好好好好，只要能睡就行、 哎、在我还没有孩子之前， 嗯， 确实可以这样，就是任性的来生活。 嗯， 但是呢你发现呢，当了这个父母之后啊，真的、 哎、 你的作息是不由你来决定的。 嗯，我就发现作为父母之后你这语速越来越慢了啊， 脑子也越来越慢了呢。 六扇门呢说了，说晚上10:20，早晨5:20，希望真的能一直坚持下去。来了这个公安大学之后，觉得自己像个超人，继续努力坚持、 哎、 啊，锻炼好身体。 对，其实年轻的时候养成好的习惯，你真的受益终生 啊。 嗯，还有呢，看看这朋友怎么说的。他说了，他说我只知道晚睡早起是很痛苦的。 嗯，晚睡，对，晚睡早起是最痛苦的了。啊、还有这个米奇说唐老鸭不在迪士尼。他说我今天啊6:30起床，楼道里安静的像夜里。这您还真说错了，其实大部分小区里啊5点多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说热闹了，反正已经这个有人流开始这个，比如说开车走的了， 对对， 遛狗的了，锻炼身体的，已经大批大批的往出来了， 哎、没错， 对吧？不像您说这家6:30，您这小区里它太特殊了啊！ 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安静的小区啊！ 对呀、啊，一般这上班的，我觉得6点多起的很正常， 嗯， 是吧？ 对，甚至还有更早的， 哎， 天蒙蒙亮的时候，可能你楼道里边已经开始有人这个进出啊、关门的声音都有了， 嗯、对， 啊，来看这朋友说吧，他说呢。羡慕各位朋友啊，他说我是7:30起来， 嗯， 他说我妈说我应该5:30起来就更好了， 嗯，对， 还督促你啊， 要求不断的变高啊、 嗯、 还有这位他说 RY 他说了，说我一般这晚上睡的白天晚上睡得很晚，白天醒得很早，朋友就说我了， 我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啊，以后广场舞的领导者了。就是你看晚上那对吧，晚上睡得晚得过去领舞啊， 嗯， 得教大家这动作，哎，那个凤儿你那个动作不对，绣花你那动作得有加点什么的，对啊，这个这扇子再举高点，然后呢这个早上起来之后再给另外一波排练呀，对不对？ 嗯， 多辛苦。 哎呀、 啊、 这位叫纯洁的小可爱说了， 嗯， 以前熬夜啊真的熬惯了，现在呢我发现自己坚持早睡早起了，可是呢坚持一两天之后身体精力真的是感觉满满的、 哎、 然后第三天又睡不着了， 嗯， 不是胡思乱想睡不着，也不是贪玩不想睡， 嗯， 是真真切切的精力充沛到睡不着，然后又开始熬夜了， 多好啊。哎， 他说这难道是一个死循环吗？ 嗯，不过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这个循环也挺好的、 嗯、 最起码自己精力充沛啊， 对， 就最起码这一天都是哎很精神抖擞的过这么一天， 没错， 对吧、 嗯、 啊， 就是不管我们是早睡早起也好，还是说呢有时候睡得稍微晚一点，早晨起得稍微晚一点、 嗯、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一天当中能够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 对、 嗯、 其实我们这说了半天啊，最重要的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是， 你还真别说，真有人啊就是稍微晚点睡早点起，他自己的一天状态是好的。 嗯 啊，长期观察下来就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什么异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作息方式这种规律， 就有些习惯 休息， 没错，有些习惯的养成可能确实也不能太教条哈、 哎、 非得怎么怎么样， 对、 嗯、 也不一定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反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早睡早起，第一个对身体有好处，第二个呢您自己这个一天的精神也好， 没错， 人讲究中医讲究子午觉嘛、 嗯、 对吧，是不是、 嗯、 该什么睡觉得什么时候进行休息， 是 吧、 嗯、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在凌晨的街上，经过那个熟悉的路口，我走在你身后，有些话不能说出口，也曾伤害过对方，也曾像孩子一样，电话聊到天亮，走过了这几年的路，总是在争论着谁对谁错，到头来没有一丝的结果，两个人心里都非常的难过，一睁眼睁大的手紧着我，虽然我说到我却做不到，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脆弱，我懂你好想你但你却要离开我，为什么不明白我，让你哭了，是你在最需要我的时候，你却又原谅了，抬不起头看你的我，我知道在此刻什么话都不必再说，不追求谁欠谁更多，相信只要还是你和我，不再想知道是谁对谁错，管那些没有意义的结果，不想让对方再一次的难过，我不要一整夜在守着我，虽然我说到我却说不到，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脆弱，我用你抛下你，你也用你抛下我，相信你会明白我，这世界却舍不得，是爱情让我们。 北京时间。